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又是新的一周开始啦，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，马上还有一天八月份也要结束了，跟我们说再见，所以9月份呢也要正式拉开帷幕了。9月1号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同学们是不是在今天和明天陆续开学，要按正常来说应该是9月1号开学哈。首先呢，祝学生朋友们开学快乐，虽然可能你们并不会觉得那么的开心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新的一周我们还是要在各自的领域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还是生活，都要打起精神呀。今天晚上也一起来分享话题，分享故事，分享好歌。今天晚上我们聊一个怎么说呢，这个话题可能有一点点的情绪化，就是阴阳怪气。现在不是大家上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四个字母那种缩写，比如说像 YYDS， 这个应该是大家知道最多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永远的神，是一种赞美。但是呢也有像 YGGQ， 这是什么这个 YYGQ 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阴阳怪气。这个当然就是不好的啦，可是呢我们身边有的时候会碰上这样的人，就是他说话可能不是那么的直接，但是当他要表达一些对你的不满或者是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会选择用阴阳怪气或者是察言察语来表达。那么今晚我们就来分享吧，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话呢？可以总结一下，就在我们的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来跟我互动。当然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那视频直播同步进行当中，欢迎大家来观看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。现在有多少人在收听，前来报道吧，数据组们小红心走起来。说了这么多，赶紧用歌曲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思念吧。新的一周第一天晚上第一首歌就是想见你。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，又伤心刻画成回忆，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。若能回到冰河时期，多想把你抱进处理，你的笑多疗愈，让人生也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，像失落文明，能否一场奇迹，一线生机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。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。 时光更迭了四季，让宇宙无法我心意，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，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，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，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，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对立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，是你每个消息，是你每个表情，是你越每个平行，在未来每个剧情相依，什么浪漫在爱情，不错过你的踪迹，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，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推理爱情消息，想见你每个表情，想穿越每个平行，在未来有个剧情相依，充满了每寸爱情，不错过你的踪迹，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。 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每次读这个歌，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充满了甜蜜，就是那种想见到一个人的心情是呼之欲出。这首歌没错，是来自831，而且也确实很好听，也很火哈。那也代表了我的心情。一个周末没有见到大家，哎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所以用这首歌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。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相对轻松，但是略显情绪化，那就是分享那些阴阳怪气的茶言茶语。就是一说到茶这个字，好像大家本能的反应就会觉得好像是贬义啊，什么茶里茶气呀，你看它好，就是它好茶呀。但是现在呢，越来越多的可能是用茶来形容一种就是开玩笑的感觉。即便说哎呀你好茶，但是呢也并不是说你真的就不好，而是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形容一下。比如说在网上哈，精选了几句这个茶言茶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已经快形成段子了。第一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想让你们因为我而吵架，大家可以来评级啊。第二句，哦，真的不怪姐姐，是我一不小心摔倒了。第三句，你快去哄哄她吧，我没关系的，只是有一点难过。最后呢很长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就是查的段位最高的一个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有女朋友，可是我就是忍不住被你吸引，你难过我也难过，被误会了我也很委屈，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干扰你们的幸福，所以我就选择在原地等待守护你。我爱你，我能保证这份感情会维持一辈子。如果哪天你想起了我，在你回头的地方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怎么样？以上这四句话，就是都是摘录自各个相关文学作品吧的一些语录哈。其实有一些呢就是大家玩梗，让它比较出圈，然后大家一看，哎呀这个就是什么茶言茶语，但是现在听起来就比较想笑。 不过呢，如果要是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些说话比较阴阳怪气的，反正我是比较接受不了，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话直说，所以就何必要指桑骂槐呢，对不对？有什么，哪怕是有什么不满，那我都希望是直接说出来。好啦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跟我们互动，无论是分享话题还是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都可以。另外数据组的精灵们加油，看看今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做到逢十播报，就是逢十万来播报一次。感谢小红心走起来。今晚的话题让我想到了这样一首歌，周杰伦《爷爷泡的茶》。爷爷泡的茶来自周杰伦。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蔡同学，他说哎呀，道道放的歌都比较合我的口味耶，很开心。如果大家能够喜欢午夜情歌，喜欢我分享的歌曲和故事，那就是我最开心的。 每天在这里跟大家相遇也是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刻，所以现在你正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呢？欢迎还没有出现没有冒泡的同学，如果你正在用广播端收听，不管你是在车里还是在家里，都可以出现在聊天室或者是抖音上面来冒个泡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就是养成一种习惯，然后比如说小萌，他会每天跑遍三个平台，然后来打卡，谢谢，辛苦你们啦。我会用更加真挚的情感，不是茶言茶语哦，用更加真挚的情感和好歌来回馈大家。看到大家在分享这个一些阴阳怪气的话，其实还挺好玩的。比如说棉花糖这句，他平时呢玩得挺开的，开玩笑什么的也不介意。我觉得我就做不到和男生开那种玩笑，感觉自己好失败呢。就是最后那个口字旁加一个若，那个诺，那个语气词，哎呀，真的好传神啊。不过这些呢，就是我觉得网上可能大家会看的比较多，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但是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很少会有人这么说话吧。然后刚才呢，有人说，有朋友就在抖音上说，哎呀，这好像一般都是女生会说的一些话，其实男生也有啊。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男生可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，因为之前呢就有专门的就是像短视频平台会有一些博主，然后用茶言茶语的这样的一些语气跟自己的爸爸说话，然后跟什么室友说话，跟朋友说话，然后那个效果就真的飞起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这所谓的阴阳怪气和茶言茶语，这都是打引号的，就大家玩起来呢会觉得比较有意思。但是如果生活当中真的有人阴阳怪气的跟你说话，那真的挺生气的。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，那你会怎么回他呢？这个也很重要，欢迎大家来分享。继续分享歌曲，我想下一首应该也会比较对大家的胃口吧。永不失联的爱，来自单依纯。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单依纯。刚才有好多朋友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，下午的时候也在974听到了。其实同一首歌呢，在不同的时间听会有不同的感受，就比如说像刚才这一首，晚上人们总是会很放松，相对来说就会很敏感，所以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进去，从而会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我的故事。不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如何，是有一点高兴，有一点兴奋，还是有一点小沮丧呢？都可以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。我刚才还说，我是真的觉得像这个所谓的茶言茶语啊，就像是一个梗，一个段子一样，就让大家觉得好玩，但是很少存在在真实的生活当中。但新田发来了一段，他说这个真的是很真实的经历。他是这个应该是别人哈，说你女朋友被你惯坏了，我好心疼你，如果是我一定不会那样的。哎，这样一句话就真的意图很明显了。其实我特别想问问男生朋友女生朋友，男生朋友是这样，如果刚才的这一句话，或者说刚才我们分享过的这些所谓的茶言茶语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回应呢？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而女生朋友，如果要是一个男生跟你说这样的话，那你会作何感想？来，告诉我你们的答案。好啦，下一首歌，继续来听《回忆杀》。晚上有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跳跃一下。距离早晨也不过几个小时，来听这首《快乐宝贝》，来自青春美少女，这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。 好轻快的旋律啊，真的让我一下回到了我的小时候，青春美少女，那时候是真的青春美少女。虽然现在呢可能也步入中年，但是至少那是我们青春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听到这首歌就仿佛啊回到了当年。转个身我们马上回来。 空调调高一度，践行小节约，节能环保健康，促进大文明。 即日起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商务局主办、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。 找到一个，又找到一个， 干啥呢？ 寻宝呢。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，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，万元现金礼包，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。听听 FM， 咱们寻宝走起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夜情歌，我是叨叨。今晚我们聊一个略带情绪化的话题，就是不同的人听到这个话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和反应，那就是阴阳怪气。阴阳怪气，或者说茶言茶语，看看你们有没有说过一些，或者听到身边的人对你们说的一些话，就类似的啊，都可以跟我来分享。当然，新的一周开始，周一晚上还是要打卡一下我们的心情日记。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？或苦或甜，浓或淡，都可以告诉我。那互动方式和平台一共有三个，第一种就在听听 FM， 我们的老方式哈，就是午夜情歌的聊天室。现在数据组的精灵也在拼命的点赞当中，感谢不羁之士，这是排名第一点赞助力榜第一名的，看今天能不能逢时播报，目前是65000，好，还是有希望的，加油！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平台就是在微博，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搜索同名主持人道道，就可以看到我啦。看看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过来呢？下半段的第一首歌，我们的固定音乐盲盒，限定盲盒啊，要来了。今天晚上这个盲盒绝对绝对算得上是回忆杀，这个。听听看吧，看谁第一个能把它答出来。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。 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，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，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， 的随风拂去烦乱，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，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，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，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，胸怀被敲开，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。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，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，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，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，胸怀被敲开，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，胸怀被敲开，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。 今晚的盲盒真的炸出了好多潜水的朋友们。这首黄磊《我想我是海》，98年的歌曲。那个时候黄磊还真的非常的文艺，很帅气，中分长发。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我记得是很小的时候，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。姚若龙作词，歌词还是非常的符合黄磊的气质。当然呢，这个他的作曲我要说一下，黄中原也是非常的棒。黄磊现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虽然说现在黄磊老师还是瘦了啊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像《向往的生活》呀里面，当然文艺是骨子里的，可是呢，毕竟他也沾染了很多的烟火气。这个烟火气并不是说不好，而是。他有一个原来可能让大家很向往的，觉得得不到的一丝仙气，然后落地了。 变成了黄小厨，有了幸福的家庭，乖巧的女儿们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她是很多人心中的徐志摩。没错，《人间四月天》这部经典的电视剧还有多少人看过？黄磊、周迅、刘若英、伊能静，讲述的就是徐志摩与像林徽因啊、张幼仪啊，还有谁反正是跟生命中三个不可分割的女人之间的一些故事和羁绊。好啦，今天晚上的盲盒在聊天室里面第一个答对的是山外有山，还有在抖音上面第一个答对的是露露，恭喜你们。看到棉花糖00后的小朋友说明天就要返校了，是的，现在好多的学生朋友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所以呢也提前祝你们新学期愉快，学习要加油，继续进步，然后呢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作业都能够做完。明天返校的朋友就早点睡吧。看到了很多的人都出现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抖音上面，刚才也看到有朋友说正在开车听到了《我想我是海》这首特别喜欢的歌，所以一定要停下来在抖音上面报个到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赞数离逢时播报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，如果要是可以逢时播报的话会读一下榜单的前三名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，下一首歌要发一个订单，就给明天要返校的棉花糖小朋友，这首他点播的《那女孩对我说》，来自悠悠的版本，请签收。 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。心很空，天很大，云很重，我很孤单，却赶不走。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了？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，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，往回看有什么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同，他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，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陪着他的梦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，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，往回看有什么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同，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，小偷偷他的回忆。 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陪着他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，不重。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，他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再爱过。男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陪着他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 那女孩对我说，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，来自悠悠，原唱是黄义达。棉花糖的订单他已经签收了，给了我100星好评，谢谢。很多的朋友们，学生们就要开学了，家长们终于可以手舞足蹈的放松一下，但是呢，就像宋彦君说的，也马上要加入到送娃大军当中。很感谢大家每晚的聆听，刚才看到像青菜呀、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都来到了抖音报道，青菜说他在深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还真是突然间觉得广播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不管你在祖国的什么地方，只要能够听到，那我们就可以在电波当中相遇。看到小刚发来说外面下雨了，当然是北京啊，北京下雨了，好大的雨。那路上的朋友还没有回家的赶快回家，那记得要注意安全。其实此刻呢特别适合播放那首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，可是今天没有准备，而放那首歌的时候呢，北京却没有下雨。这就像是不同的人生吧，像是很多人，有人选择早早的结婚生子，有人选择去大城市打拼，先立业后成家，不管哪一种都没有错，不必去羡慕别人的人生，走好自己选的路，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。好了，马上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我们就来坦然一点。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，不好吗？喜欢就说喜欢，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，做错了事就诚恳道歉，不要阴阳怪气地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。相信我，试过坦诚之后，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。相爱的时间太宝贵了，千万别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爱意。以前我就是这样，坦诚结果被别人说我事儿多，但是现在我不爱表达，所有都藏在心里。我不知道这样的转变是好是坏，也许只是遇不到那个对的人吧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如果是确定的情侣关系，你想鉴定他是不是对的那个人很简单，那就来试探一下你能不能够在他面前真正的做自己， 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想闹就闹，甚至有的时候吵架有点作都没有关系，吵过之后你们还会很好。两人在一起呢，即便不说话，他在打游戏，你在看小说，也不会觉得尴尬。这样的气氛，我想那就是对的吧。送你一首歌，也送给所有的午夜精灵们，来自杨乃文，未接来电。 别再说， 杨乃文未接来电，他的歌都很有自己的特色，反正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听他唱歌就有一种非常自我的感觉。我不在意你是不是喜欢，我唱这首歌也不是为了讨好谁，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。反正他的歌给我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终于今晚可以逢时播报了，目前呢我们的点赞数是22,679，然后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，播报一下前三名。第一名不羁之势，哇，他的点赞是70,000多，谢谢辛苦。第二名麦田守望，第三名生如夏花。好的，谢谢各位啊！当然如果第一名想点歌的话，直接下订单加上歌曲名发送到聊天室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也谢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。今天晚上呢非常的热闹，说了很多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，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，好玩的还是这种沉静的都可以。那么最后要听晚安曲了，今天的晚安曲依然发订单吧。这首歌我忘记是哪一位下的了，也是一首老歌，来自黎明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本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们来了，我很感谢。那明天，请继续来吧。午夜情歌今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道道，我们明天见，睡个好觉吧，晚安。 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？总想永远地爱着你，弥补彼此心中距离。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，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。此刻却吻别你，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？情不必解释太多，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，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。此刻却吻别你，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？情不必解释太多，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，想我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 在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。